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55集，刺杀。 那现在他在干嘛？ 展昭觉得没闹明白挺闹心，就想再进去看看，不过赤影摆了摆手。 孟旭峰好像身体很不好的样子，魏恒通刚走他就吃了药睡下了，他脚的状况很不好，皮肉都开始坏死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，之前他们听公孙讲到过孟旭峰的遭遇，本来可能是一个不逊于公孙的大才子好郎中，可偏偏变成现在这样。 他有提到傀儡什么的吗？ 这倒是没有。 他们在计划什么呢？ 两人留下赤影和青影继续监视之后，并没有回苏州府，而是转到去了石虎堂。他俩想去接娇娇，顺便看看满石虎那阴险小人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些什么部署。两人到了石虎堂附近，此时天已经黑了，石虎堂附近戒备森严。白玉堂和展昭从一旁的山崖上到了高处的一块绝壁上，那里可以俯视山坳里的石虎堂。此时石虎堂内灯火通明，白玉堂闭上眼睛想了一想，可奇怪的是娇娇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回到他俩身边。白玉堂微微皱起了眉头，展昭也不解， 娇娇呢？ 白玉堂抬头望向远处，他感觉到了一股内力，是属于自己的内力。 他好像在跟谁动手。 白玉堂感觉自己正受到那股内力的牵引。娇娇此时正在石虎堂内，他是和谁打起来了？应该根本没人会看见他才对吧？白玉堂正担心，展昭突然一拽他，拉着他躲到了一棵树后。两人刚刚隐蔽好，就看到远处的山壁上突然出现了几个黑色的身影，是一对大概十来个的黑衣人。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这些黑衣人全部穿着黑色的斗篷，黑色的斗笠遮着头，手脚都看不清楚，几乎融于夜色之中，唯一在月光下有些刺眼的是他们的斗篷上有一个蜘蛛的图案。展昭和白玉堂立刻想到之前邹良看到的那个可疑人。那些黑衣人看起来功夫都很高，他们以一种诡异的行进方式从山崖上几乎是笔直地跑下去。白玉堂皱着眉头站在树边。 妈，你做得到吗？ 展昭也惊讶不已，这已经不是轻功的问题了，根本就违反常理，除非……就在这时，那些黑衣人突然跃出了山壁，朝着石虎堂正中间的宅子落了下去。月光下，展昭和白玉堂清晰地看到了几道闪耀的银丝，那些黑衣人正是通过这些极细的银丝借的力。同时，他们露在斗篷外边的手上有几个清晰的光亮，应该也是金属反月光造成的，是指环。 指环和蜘蛛丝？ 你猜他们去干嘛？ 杀气腾腾的，应该不会是去找满石虎喝酒吃饭的吧？ 展昭话刚说完，就看到正中间满石虎书房所在的大宅房顶突然被一股内力冲开，就听到砰一声巨响，一根巨大的冰柱形成，撞开屋顶的同时冰晶散落。白玉堂眼神一寒，是娇娇的内力。与此同时，石虎堂里一阵大乱，众人都发现了这动静，锣鼓声大作，站在高处负责守卫的看守也撞响了山顶的铜钟。而此时满石虎是什么情况呢？话说刚才他到武庄受了林业火一肚子气之后，回到石虎堂就接到了天尊的请帖，看着天尊的请帖，他倒是心情稍微好了一些。满石虎抱着胳膊坐在书房里想心思，总觉得好像哪里有些不对劲儿，尤其是严行明的死，他实在是想不出理由。事情发生的时候， 满石虎还真的找潘礼问过，不会是用这法子嫁祸火凤堂吧？潘礼也觉得莫名其妙，他再蠢也不可能出这种馊主意，而且刚才有红衣人行凶，的确是很多人都看见了。满石虎正在书房里踱步，忽然他就听到四周围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声音。这声音不仔细听的话，感觉像是风声，又或者是油锅沸腾的声音。他起先没怎么注意，想着明天见天尊会发生什么。可渐渐的，他发现那声音越来越明显，现在听起来已经不像是风了，更像是有人在筛豆子。满石虎从书桌后走了出来，站在房间正中央看着四周围，他在研究那些声音是从哪儿来的，而研究的结果就是来自四面八方。就在他意识到可能有危险，伸手拿住桌上的刀时，却发现原本白色的墙壁正在一点一点的变黑。满石虎大吃一惊，因为此时墙壁四周围布满了蜘蛛，那些蜘蛛铺天盖地朝他奔涌而来。任凭满石虎武功再好，乍一看这场面也是愣在了当场，可就这么一个愣神的功夫，他就发现蜘蛛已经将他整个包围了。他现在只剩下脚边那么一小圈地方，他扬起脸就见房顶上也已经布满了蜘蛛。满石虎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了的时候，却发生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只见他身边突然结起了一层冰霜，那层霜冻将四面涌来的蜘蛛全部冻上了。冰霜蔓延在房间的四周围，不断扩展着白色的霜花，瞬间寒气逼人。满石虎扬起脸，就见冰层在头顶凝结了起来，随后冰柱像是不受控制一样冲破了房顶。满石虎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意识到这是自己的生机，于是他随着冰霜一起从房顶冲了出来。可是他刚刚落到房顶上，就看到四周围落下来了十来个黑色斗篷的蒙面人。他刚站稳，那几个蒙面人对着他一抬手，满石虎的四肢和脖梗上就被缠上了银色的丝线。满石虎一看到这些丝线，第一反应就想到了袁腊，他终于明白袁腊是怎么变成那样一具尸体被挂在牌匾上的了。满石虎想挣扎，那些丝线却是出乎他预料的坚韧，他运内力，那些丝线根本没有被震断，反而是他关节处传来了内力挤压的感觉，脖梗也被勒紧，呼吸开始困难。这时下边传来了潘礼的喊声，石虎堂的高手也已经赶来了，纷纷举刀跃起，砍向那些晶莹的细丝。然而细丝仿佛有韧性，非但不断，反而弹开了冰刃，内力还通过细丝传到了满石虎那里。满石虎一咬牙，感觉自己的关节马上就要被挤碎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那些细丝上又出现了晶莹的冰晶，同时那些冰霜正朝着屋顶的四面八方蔓延，已经快接近那些黑衣人的脚边。满石虎惊讶了，他此时清楚地看到了身前似乎存在着一个什么人，原本是看不清的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内力的缘故，借着月光可以看到一个近乎透明的冰人。那人很高很高，比一般人要高出大半截。满石虎感觉到挤向自己关节的内劲被卸掉了不少，此时石虎堂众人想再一次上房顶救满石虎，却听空中一个声音传来， 都闪开！ 众人一愣，不过也都刷啦一声退后了一步。满石虎一抬头，就见一个红色的身影跃到了房顶上方，巨阙出鞘的寒光照清了来者的面容。 展昭！ 满石虎和潘礼都喊了一声，展昭双手握剑，从上而下劈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满石虎就见眼前那个透明的人形突然不见了。瞬息之间，展昭一剑劈下，压住了数根细丝。他落到满石虎身边，一手抓住一根已经被冻上的缠绕住满石虎脖梗的细丝，巨阙往上一挑，绕着满石虎转了一个完整的圆形。众人就听到咔啦咔啦的声音传来，那些蜘蛛丝在被巨阙绷住之后最终崩断。满石虎瞬间觉得身上一松， 终于也喘过气来了。那几个黑衣人正全力绷住细丝，展昭一剑砍断了蜘蛛丝，他们失去平衡，纷纷朝着四面摔了下去。潘礼在下边喊了一声： 抓活的，一个都别放跑。 石虎堂众人瞬间散开，在下边严阵以待，可是那些黑衣人摔出屋顶之后并没有摔落到地面，而是朝着空中一抬手，他们手上的细丝绕着四周高出屋顶的树枝一借力之后，朝着上方弹射了出去，一跃上了石壁，正想往上逃，但是脚下却一滑。众人扬起脸看，只见绝壁之上突然光华一闪，银色的月光洒下，石壁竟然产生了一种镜面的效果。众人一愣，恍然大悟，这是冻上了。那些黑衣人摔落下来的时候仰脸看，满石虎他们也扬起脸看，就见在山顶之上站着一个白衣人，月色下他脚下一层冰霜，手背在身后低头看着。满石虎惊呼一声： 天尊， 看清楚点儿！ 展昭一剑将满石虎身上的蜘蛛丝都砍断，满石虎眨了眨眼才看清楚，月光下山顶之人被晚风吹起的长发并不是白色，而是黑色的，而他背在身后的手里拿着一把银色的长刀。 白玉堂， 满石虎叹了一句，明白刚才应该是白玉堂的寒冰内力救了他的命。此时那些摔下来的黑衣人已经被潘礼带着石虎堂的高手团团围住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